北京时间21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，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，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。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， 来吧，请坐，欢迎诉说，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通常来到酒吧的客人，很多都是希望能够通过酒精让自己获得安慰，而今天来到酒吧的客人也有一种另类的自我安慰的方式，那又是什么方法呢？欢迎光临。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，从西边的路口进来，门朝东南方向开的店啊，是这里，是这里。 随便坐啊。 靠墙，1、2、3、4、5，第六张椅子，哎呦，坐着人了。 那个，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？ 或者选择最温暖的座位，温暖，那就坐这儿吧。 不好意思啊。这个座位离我的操作台最近了，可能会有点吵 啊。不要紧不要紧，我应该就是坐在这里的。 应该 是啊，这是纸牌的旨意，让我今天走进了你的店。哎，你这里卖什么的 啊？开张以来这样的问题我还真是第一次遇到 啊。你这是酒吧对吧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的第一关注点呀、通常不在这儿。 那你的关注点是在 他？ 这是 占卜用的纸牌呀。哎，来来来，我看你这儿生意也一般，不如我帮你算算。哎，抽一张吧。 啊，不是，这也太迷信了吧。 哎，你别不信啊，我能顺顺利利的活到今天全靠他们给我指路。不喜欢纸牌没关系啊，别的我也会。哎，老板，你生辰八字报一下。你应该是阳派的，这样啊，星座血型说出来参考一下。 那这个 哎，不用了，你这么啰嗦又保守，肯定是金牛座，我说的对吧？ 等等等等等等，你这节奏太快了，我有点跟不上。 哎呀，你就别害羞了，你想不想你酒吧的生意有点起色呀？ 这个真不用你操心了，我看呀、 我懂了，一般人关注的不是金钱运就是桃花运，让我看看牌面啊。 真不用真不用、谢谢啊。 好烂的牌。老板，我没猜错的话你还是单身狗吧？ 我说实在的，我真不信这个。 你别害羞嘛，单身又不丢人，我也是单身啊。不过呢，今天我的占卜给了我指引，冥冥之中让我走到你的酒吧来，说不定今天会有奇遇哦。 奇遇？我店里倒是常常发生奇遇的，能人异士也不少。看你有什么需要了。 不用不用，我自理能力很强的，遇到困难我的这些占卜道具就能够帮我。 是吗？这些东西都是怎么帮上忙的？ 用途多了，小到找东西，大到人生大事，都可以来打卦算命、夜观天象、推理星盘。 哎呀，你还真是学贯中西啊。 嘿，这学问挺深的，花了我不少时间呢。 那真的准吗？ 准啊，自从我那年通过纸牌帮中学的班长找到了他的公交卡，我的能力就渐渐变强，我身边的人都对我坚信不疑呀。 啊，找公交卡？ 对呀，他当时找了两天都没找到，结果我的纸牌说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怎么样，最后就在课桌抽屉的夹层里找到了。 这是巧合吧？再说了，这么玄而又玄的一句话，谁知道去哪儿找啊？可不就是得在自己常待的几个地方都找找？ 随你怎么说，总之这件事情以后，班上那群人丢了东西啊，考试分数啊，哎，都来找我算算。嘿嘿，我终于不再被他们欺负了。 欺负？怎么回事？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是我一进教室就会有人带头，全班一起喊他们给我起的外号。我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会喊出来，还会哄堂大笑什么的。所以那时候我进教室和上课回答提问的时候都很腿软就是了。 这还叫没什么大不了的？ 还好还好，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没动手打我。 这要是打人这事儿就严重了呀。 老板你可真体贴。 你们老师不管啊？ 老师当时他说大家是开玩笑的，又没有肢体冲突，他还说你也可以叫他们的外号还击呀。可是我哪里敢啊。 哎呦，这老师的水平真不敢恭维。 所以那段时间同学们都离我远远的，后来连其他班的同学也知道我的外号了，在教室外面也有我根本不认识的人会对着我大喊。 这也太过分了吧。 哎，要不说纸牌救了我呢。有一天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纸牌游戏的介绍，我就试着摆放了一下，觉得很有意思，我就问纸牌，明天我会不会被叫外号啊？哎，你猜怎么样？纸牌说不会。我第二天去上学竟然发现带头喊外号的那个小子当天请病假了，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快要考试了，大家都忙着复习，没人带头，也就没人想着捉弄我了。我居然平平稳稳顺顺当当地走进了教室，你知道吗，当时我都快哭了。 怪不得你会这么信任纸牌啊。 可不是吗，我最无助的时候那就是纸牌给我的帮助，占卜说会好起来的，我就坚信不疑地坚持下去。 只是这样坚持下去恐怕……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我就帮班长找到了公交卡。哎呀，大家就把我当成了小神婆一样，我就再也不被欺负了。 哎，你那时候还是中学生吗？ 嗯， 容易被误导啊，这个我理解，可读了这么多年书你也应该明白这些东西不科学。 哎呀，管用就行啊。后来我考大学呀，找工作呀，这些重要的时刻都是多亏了纸牌的帮助啊。 考大学应该是你自己考的不错的分数吧，光靠占卜算命哪行啊。 哎，不管怎么样，就是他们给了我信心啊，让我在考场上手不抖心不慌。 这叫心理暗示吧。 哎，你太小看占卜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找工作的时候也是，我当时想去的大公司要求实在是太高了，我对自己超级没有信心，一直不敢去投递简历。哎，多亏了占卜告诉我有梦就要去闯，大力西方，我就抱着赌一赌的心态去了。哎，结果真的把我招进去了。 这不是因为你的能力被公司相中了吗？ 不是啊，这个算得很准的，这家公司就在城市的西边，是不是很神？ 你在公司里没这么神神叨叨的吧？ 没有没有，我们公司很严格的，上班时间不许做和工作无关的事情。我呢，也就是私底下和几个好朋友聊聊，接受一下他们的委托。哎，我觉得自己能帮助别人真的特别开心，而且多亏这个能力，我的人缘也特别好。 我倒是觉得人缘好主要是因为你热心助人，占卜什么的倒是次要的。 很重要呀，要不是我能占卜也没办法帮他们找东西呀，算算什么时候能升职加薪什么的呀。 每次都能算准？ 大部分吧。 你看，说到底啊，这就是个游戏，算准了大家很开心，就算你说的不对呢，升职加薪的事儿也不能赖在你头上，毕竟你又不是大老板，对不对？ 对呀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就是靠他我才有了很多好朋友，再也不像中学那样被欺负了。你说他是不是我的大救星？ 如果你要非这么说的话， 从某种角度来说倒是这个样子。 哎呀，还某种角度，他这是在全方位的拯救我，所以现在我连梳什么发型，几点去见客户会更顺利什么的都要提前算一算。总之这件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强力支持。 强力支持？你今天这一切不都是你善良和努力的结果吗？哎，我说啊，你这个迷信的习惯能不能改改啊？ 哎，你别不服呀，我靠这个纸牌找到了男朋友呢。 哎，这感情这事可是一辈子的事儿，你可不能乱来啊。 哎，不是不是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不是在大街上瞎找的，是我以前就认识的人。 哦，之前就是朋友，那友情发展出爱情很正常啊，这和占卜有什么关系啊？ 哎，也不算是朋友吧，我和他认识是在我男神的婚礼上。哎呀，当时我是又心碎又替男神高兴，所以我在饭桌上呢就又哭又笑，坐在旁边的那个人呢就一直安慰我，递给我纸巾，给我倒水，后来我们就开始交往了。 哎呀，你来了以后说了这么半天，就这件事儿，我总算没有听到纸牌的事 儿。哎呀，我说漏了，之前我去参加婚礼的时候，纸牌就告诉我，上天给你关上了门，就一定会再给你开一扇窗。 这话是纸牌说的？ 就这意思嘛，你领会精神。 好吧，然后呢？你们现在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？别告诉我这也是纸牌的指引。 其实我们俩度过了一段很快乐的时光，还见了彼此的家长，双方家长也都很喜欢对方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些细节我的占卜能力功不可没呀。 又来了。 比如说今天约会要去哪里可以增进感情啊，见对方父母应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。哎，对了，还有包括几月几日几点去都要算，要算个良辰吉日来办大事嘛，对不对？ 哎，不是，这种事情挑一个天气好的周末不就行了吗？而且我觉得长辈会喜欢你跟你穿什么颜色衣服没什么关系啊，还是看人品看性格什么的吧。 哎，不管怎么说，对方的爸爸妈妈真的特别喜欢我，对我可亲切了，看得出来他们很高兴。 那就好。 而且你猜怎么着，我妈可能是高兴的昏了头了，她居然去街上找了一家电脑算命，说通过科学的方式计算出来我和这位男士是很匹配的。 哎呦，真是有其女必有其母啊。 哎，不是不是，这个电脑的路子跟我还真是不太一样，它匹配的是什么学历呀、身高啊、家庭平均文化程度什么的，总之我们俩都非常符合幸福婚姻的要求。 虽然吧，这些参考条件是有些道理，但是两个人能不能在一起不能完全靠这个呀。 对吧，聊了这么久你终于上道了，我就说我妈那个是野路子，我这个才正统。哎，你别笑嘛老板。 我就是没想到连这方面也会同行相轻啊。 怎么样，动心了吗？哎，我来给你算算吧。 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还是想继续听你的故事。哎，怎么样，既然各种算命都说你们匹配，我也被你带偏了，既然两家父母都同意了，你们准备什么时候？哦，你又算出哪天是良辰吉日了。 哎，我是开始算了，也列举出来好几个备选的日期，但是 怎么了？ 当时发生了一件事。 发生什么了？ 我就是发现我和他商量结婚日期、买房子、装修这些事儿的时候，他越来越不开心了。而且他连上班都会和同事闹矛盾，下班见我的时候一直在抱怨生活、抱怨工作、抱怨这座城市。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 我那个时候也以为他这是所谓的婚前恐惧症，据说是很多人都会有的现代都市病嘛，我就一直在劝他。本来我也想通过纸牌来算一算怎么才能让他好起来，可是情绪这种东西纸牌真是帮不上忙了。 我就说嘛，这个你当娱乐还行，真想解决问题哪能靠他呀。 哎， 那后来你们两个？ 后来他情绪时好时坏，但我们结婚的事还是在一步步的慢慢安排，直到有一天我们正在新房子里准备拆瓷砖，他的手机响了，是他的初恋女友 啊。 这个姑娘在电话里告诉他自己会来这边出差，希望能够见面叙叙旧。 这个你同意了？ 其实一开始我倒觉得没什么，这个女孩我也认识，大家算是一个朋友圈子里的，他们的事儿也是老黄历了， 大家都说开了，现在还能做朋友，他们之间呢好像一直也挺坦荡的。可是当我看到男朋友接电话时脸上的表情，我突然觉得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。 怎么了呢？ 他的笑容特别温暖，就像春风拂面一样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这种表情，而且他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露出了这样的表情。 你的意思是？ 当时我手边虽然没有纸牌，但是也不用纸牌告诉我答案了，我全想明白了。他挂了电话，我就站起来问他，你其实从来没有喜欢过我吧？ 从来没喜欢过你，所以他才会在婚前这么焦虑。 嗯， 那干嘛要结婚啊？ 嗨，所谓的剩男剩女的心理呗，既然遇到了彼此还算不讨厌的人，家境工作学历也匹配，那就结婚吧。他打电话的时候我才突然明白，其实他抱着的就是这样的想法。 他自己也承认了？ 没有，他听到我这么问他，只是反问了我一句，我都要和你结婚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 这种话说的也太不负责任了吧。那你怎么办呢？ 我说我们分手吧，这婚不结了。就是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没有依靠纸牌自己做出的决定。 嗯，这事儿啊确实挺遗憾的，但我也为你高兴，你这个决定很正确。 我也是突然明白了，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可以只和一堆条件来结婚的，而我不行，我想要和一个情投意合的人在一起，哪怕条件再符合，哪怕各种算命占卜说我们应该在一起，但我们之间没有感情，这样的婚姻我不干。 说得好啊，这种性格我喜欢，而且啊，这样的性格也不是别的东西赋予你的，就冲你的这个感悟，我要送你杯鸡尾酒。这是你的鸡尾酒，它是由白朗姆酒、白干桂酒和柠檬汁调成的，名字叫做水晶球。 水晶球，怪不得是白色半透明的酒啊。哎，你还特地倒在了半圆形的杯子里。 是啊，这不是为了应和你的占卜人生吗？水晶球应该是西方的占卜师常用的道具吧。 对对对，我跟你说，我对这个还真有研究，前两天我还想去买一个呢。 何必再去买呢？ 哎，你有啊，想送给我。不对呀，你不是不信吗？ 你自己本来就有啊。 我？ 你关于自己人生的最重大的决定，不就是你通过自己的水晶球占卜出来的吗？我所谓的水晶球，就是你自己的心。其实你还没发现吗？你使用的所有的占卜术，其实都是依据你内心的水晶球的反射而体现的结果。你不希望被嘲笑，希望多结交朋友，渴望得到最适合自己的岗位，这都是你内心最真实的梦想。纸牌不过是坚定了你追求梦想的决心，辅助你增强信心。而当你身边没有纸牌的时候，你自己其实也可以完全遵从自己的内心，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你早就看到了心中的水晶球所显示的信息，又何必再依赖纸牌这种投射呢？本故事原作张璐，改编制作陈寒，演播张璐、陈光，录音董珂。下一个夜晚，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，倾听人生故事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《光影留声》。 我只是过客，匆匆而过，在你人生旅途借了一个收集悲欢离合，寄给云朵一杯酒